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珍顺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反映全民族的统一愿望和志向，提出了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这是一个具有民族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为自主统一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谈话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阐明的祖国统一任务是纲领性指针和一面不灭的鼓舞性旗帜，指明了全体同胞齐心协力，争取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的道路，反映全体妇女同盟员和妇女的心情，表示热烈的支持和赞同。为了根据全民族一致的志向和要求，拆除分裂的壁障，打开祖国统一的突破口，就要一贯坚持祖国统一三大宪章，同时要切实履行北方和南方达成共识并公布于世的历史性6·15共同宣言和十四宣言。北方和南方的妇女要牢记，实现交流来往和连带联合，来打造和解与团结的氛围，改善北南关系。实现联邦制方式统一，就是开创民族繁荣新时代的真正途径。这一点，一致动员起来，投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正义爱国斗争。谈话最后指出，朝鲜全体妇女将满怀着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最高首脑的莫大骄傲和自豪，在神圣的爱国事业中尽到自己的责任和本分，来一定建成一个享有尊严繁荣的统一强国。